大家好 ，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，今年是第12个年头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，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，鞭挞权贵，批判共产党。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，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。共產黨對香港又加強呢個干預，係咪？泛民主派獨裁無膽，民主無量，係咪？進退失據，香港言論自由亦都進一步收緊。我哋一息尚存，都要繼續奮鬥，本土民主反共。請大家支持 My Radio， 記得交月費。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好，之前嘉宾同大家见面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系礼拜四啦，5月23号啦，咁啊，今朝早冇地震啊，香港 冇 地震，咁我依度去讲讲，咪嗰位即系仁兄咧，就几年前咧嚟香港嘅时候，我都去到嗰个会场嗰度嘅，咁啊唔系我俾钱啊，我真系绝对唔会嘅，咁但系咧就我听完之后就神棍嚟嘅呢个。咁就嗰度就而家喺之前咧，網上好多人傳啦，話啊，即係佢講話5月23号呢2019年5月23号咧，香港有就強烈地震早上係咪啊？咁就好講得好絕嘅喎，真 係。咁但係問題係佢有啲乜嘢理據，佢會去講話香港會地震咧？因為譬如我哋好似睇盤都有個理據， 有個理據， 應唔應我哋唔知嚇，但係有個理據喺度噶嘛，一定係 股市就有少少震喎，覺得 嗰啲震咗好耐啊， 400-500真係跌到 2700-2800目標22000 啊，22700 嚇， 目標 22000 再落咪22000咯， 下市嚟啦， 係咯，下市咯。 咁啊，嗰個咧就叫做所謂巴西預言家。咁嚟嗰陣時之前宣傳咧，就佢即係逢親呢個世界咩大事咧，佢會事先咧就寫封信，就寄俾嗰個相關嘅人士或者政府嘅。咁舉個例咧，佢就話咧，張國榮當年佢即係自殺咧，咁佢之前寫個信俾張國榮嘅。 咁真定假咧？有冇係咪無從稽考啊？定一話？有一個 應該有，應該有就應該可以稽考，不過我就冇做呢樣嘢嚇，即係對話對與錯到咩咧，都冇咁嘅時間，冇咁嘅心機去查啦，冇去印證啦。咁我覺得好簡單啫，即係你如果佢講100次，有一次中，佢已經攞出嚟即係大肆宣傳噶啦。咁所以呢啲嘢就唔怕噏。不過我覺得咧就。即係香港人見慣世面啊，即係起碼講呢啲嘢咧，唔會嗰日朝早就大家騰曬雞， 見慣 世面真係啊，所以俾錢佢使都唔係問題，不過你即係你聽完之後就算數 ，OK 嗱，唔好怪我講呢啲嘢 ，OK 呢度嗱，我諗近排咧，大家都覺得即係嗰個政治經濟咧，社會咧就有少少熾熱啦。咁呢個相關嘅現象咧，其實兩位師傅都喺舊年年尾開始有講嘅。但係估唔估到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咁呢種咁嘅即係熱度咧？ 其實黃師傅，我哋都經常都提啦，入夏之後就更加 動盪 啦，即係可以講，無論政經啊、股市都係啦，係嘛？如果你再睇翻，如果用呢個玄學去睇，同埋睇事件證明翻，咁啊，美國好似突然間就出手，咁啊，搞到已經都好大震盪啦，真係唔係地震啊，即係政經兩界都好大震盪啦。咁啊，呢個喺八字裏面真係有跡可尋啦。 就係自月啊嘛，即係好似嗰日特朗普突然間宣布話嗰個關稅問題，都係喺自月。即係真係嗰日 初一，我哋四月初一起咗支掛啊嘛，啱啱就係嗰日， 係嗰日開始， 就係嗰日啦，係啦， 即係咁啱得咁巧，無獨有偶。咁當然我哋唔會知道特朗普會做呢個行為，係或者講呢番説話。不過我哋純粹就喺個八字嗰度，或者紫微盤嗰啲去即係 探索到出 來。我哋用咗四月初一咪起咗支天閘你嘅，咪講我哋話個股市會跌啊嘛。咁啊，跟住呢個月就真係一路下市啦。依家 今日都四百幾， 四百幾啦，今日收市都四百幾啊，今日。所以 啊，咁但係即係嗰個局面發展落去咧，就即係大家而家其實都有聽到啲好多種嘅唔同嘅謠言啦。舉個例，譬如話有個美國金融大鱷要追擊港元喎，係咪啊？咁有啲就話即係嗰個貿易戰咧就會打到係比而家更加激烈。咁就即係下半年香港嗰個局面咧，咁起碼而家會唔會有少少眉目咧？ 我見唔到有咩眉目。 唔係係幾好？ 我哋講個眉目係好定 好 定 先？ 好嘅眉目真係唔係咁。 起碼入秋會好啲，應該 穩定翻啲咯，叫做。 因為你行半年行幾耐啊嘛，咁你有水都好少少，係咪先？因為佢火重啊嘛，啱唔啱？有水咪可以緩和啲咯，但係都幾傷下咯，可以咁講啦。 咁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，譬如話嗰個即係個政府同埋嗰個市民之間嘅關係會點樣？ 我哋今年都講幾冇貪良，佢好硬噶嘛，個政府嚟講就冇曲聲，係咪先？咁啊硬到唔硬，咁啊變咗嚟講咧，就民間嚟講咧，就可能嚟講咧都係有啲反彈啊，即係可能咧就會有衝擊啦，即係我哋 係啦，衝擊咯， 衝擊咯，即係大家嗰個意見啊， 難緩和咯， 係咯。如果你喺政治方面嚟講，你依家嚟講都好似睇落都應曬個八字咁，相當之混亂，係嘛？直情嚟講。 相食財重啊嘛， 相食財重， 成日都講就係，譬如踏入自月啲夏季嘅，譬如自五味呢三個月啲火越重嘅，咁咪即係之前我哋都有講話喂譬如除咗動盪之餘，就話真係驚再有一波衝擊，即係對政府有衝擊啦嚇， 火 係 火係怒氣啊嘛， 係啦， 怒氣。 咁佢仲要有木去生啊嘛，係嘛？佢 驚啲木去生火， 係啦，身旺咗咯。咁人害合木啊嘛，係嘛？你亥年人月咁啊，咪人害合咗木咁啊？咁你個火咪旺咯？ 咁你木嚟講啊，生咗個火，咪背後有人潑咯喺度。咁啊，印係咩嚟噶？ 印又 係 政府咯， 政府咯喺度潑火，係嘛？ 咁啊， 八字講就係咁講啦。 即係係啦，對應我呢一 part 咁樣講。但係另外一 part 對應就係話，亦都可以話冇誠信咯。佢印受制嘛，咁你個印，你即係都係以政府為首嘅。咁咪好多時講嘢唔算數咯，係嘛？咁你大家咪可以從一啲新聞時事新聞度睇翻，到底係咪咁樣啦？係嘛？即係呢樣嘢就等觀眾自己去分析翻。 不過我有一樣嘢想請教兩位咧，就即係從權學角度咧，點解派嗰4000蚊派成咁樣？ 我哋都曾經講過，哇！個四化真係好靚啊！嗱，文曲嚟講。文曲化忌，我哋都系讲文书而失误， 其实好简单， 好简单嘅， 佢要复杂化嘛。 文书失误，除咗因为文曲，亦都有时讲紧音乐啊、声音啊、语言啊嘛。咁最近好似立法会，好似俾人哋个咪冇识到，又讲咗啲嘢出嚟啦。咁呢啲咪文曲化忌咯。咁我谂呢位议员可能佢今年佢个命宫真系可能系文曲化忌错嘅。 小事嘅，可以咁样 讲。我最关心就 系嗰4000蚊。 嗰四千蚊， 即係好怪我，其實好似好少錢嚟嘅。 唔係呢個唔係錢多錢少問題，係一個制度上點解會身為一個咁先進嘅城市，點解會係嘛？點連呢、這個呢一個過程呢、這個 我哋 都會做到咁嘅 嘢？政府派錢咧叫做歡喜財，咁基本上咧大家就好開心嘅。咁咧依家派到咧就變咗係惡財。啲點解咧？咁啊，即係有啲訪問啦，唔係我哋講啊，即係睇訪問啲老人家咁。我寧願唔要啊，即係咁樣嘅。本來係啦，本來之前派錢係個個都好開心，哇！成個市面嚟講，真係好有氣氛嘅。跟住話大家點樣去用啊？點樣去食嘅？依家嚟講啊，直情係講到啲老人家，哎呀，我寧願唔要啊！即係點解會咁咧？係咪應該去思考下呢個問題？係 啊， 係咪先？ 慢啲，佢冇睇我哋啲節目啊嘛，係嘛？引聲受制都係啲文書啫，好似你講話齋係 啦，文書啊，冇都係文書。 係嘛？你喺個紙眉度又係睇到，即係、有時啲嘢好多共通點嘅。咁總之字出嚟嘅演繹就係咁樣咯。咁至於話影邊樣，咁啊，即係睇當時環境。但係好不幸咧，就好幾樣都中咗嘅， 同埋都嚴重噶嘛。有啲好似上次喺嗰個咩測試報告啊，港珠澳大橋，哇，冇咗咁多咁，真係。 依家又不了了之啦。 係啊，總共全部都係不了了之噶啦。嗰、那個沙中線咁啊，而家冇人提啦，係嘛？佢而家就好似話。即係飛過嗰個站算數啦，咁我覺得呢啲嘢就即係自己 降低嘅要求嘛，係嘛？降低個標準。 唔止啊，唔止啊，即係唔係講得標準，唔止降低標準，係自己呃自己啊！ 即係先要蒙人，先蒙自己先。係 啊，咁兩位對嗰、那個即係當即係有權嘅人咧，咁即係有啲咩嘅誒忠告咧？ 我哋要化一化解咯，要同佢哋。即係你咁多，但因為點解咧？依家香港嚟講，就似乎嚟講個怒氣都好多啦。大家係事實嚟㗎，呢樣嘢嚟講，即係如果你話 上網睇到㗎嘛， 即係如果以我哋嚟講咧，咁啊，你話政府嚟講咧，即係我自己通常同啲客講，即係如果有啲怨氣怒氣唔好嘅氣場咧，我哋要同佢做一做化解，係嘛？幫佢政府掃一掃佢，將啲唔好嘅嘢掃走佢，咁啊，大家和諧啲咯，係嘛？ 咁同埋就上次上禮拜我唔喺度啦，咁就殺哥即係六千幾隻豬咧。 係啊，我哋九十一月嗰陣時講噶嘛，舊年 應唔應該做少少一啲 法事咯？ 法事啊， 係啊，要㗎， 冇錯，要 㗎，真係要㗎，呢樣嘢絕對要㗎，啲怒氣嚟噶嘛，咁你豬都係生命嚟噶嘛，所以即係話。他哋本身天生即係叫做俾人食用啦，咁但係佢哋都係個生命嚟噶嘛，你點樣去處理佢係嘛？即係人所謂嘅人道嚇，咁都係有一個影響嘅。即係點解有啲教派會去做屠房嘅事啊？做屠房有啲教派或者有啲國家會去念經咧？ 台灣就係啦，嗱，台灣台南咧，佢哋有一個屠場嚟講咧。佢哋外面有一塊碑嘅，嗱我唔知道記唔記得，如果大家上網咧揾下啦，就好似唔知道叫屠獸碑咁樣嘅。咁佢哋咧就每一次喺屠宰之前咧，佢哋都會拜神嘅，佢哋會真係拜下嗰個碑先嘅。咁啊點解咧？其實就係話超度佢哋先啦，起碼先係咪先？同埋咧減低咗個殺業啊，係嘛？你一屠房嚟講，你諗下嗰六千隻豬真係共業啦，你殺佢嗰個業更加大。 嗯， 系嘛？同埋咧，我哋之前去年十一月，我最记得有一集，我哋就讲个头像。喂，讲咗先，明年有猪瘟，系嘛？香港政府应该嚟讲要即系好地把关啊。咁呢样嘢唔系我哋讲嘅。咁连好似阿叶柳做议员，佢都讲，喂，佢好似问啊嘛。喂，佢点解你哋喺上面嗰度一层一层嚟讲？都驗唔到，要落到嚟呢度先搞得掂啊！即係咁樣，即係係嘛？咁係咪真係可以做好啲咧？咁同埋今次嚟講，都好似業界嘅怨氣都好大啊！都今次 我係差啲要喺中環要放啲豬出嚟， 放咗六隻啦！嗰次都放咗六隻出，放咗六隻出嚟啦，放咗六隻出嚟啦嘛，擺咗喺度抗議咁樣都係嘛？咁啊，同埋咧，因為你突然之間咁樣咧，就令到個豬嘅價格又貴咗幾成啦，咁樣。 我冇噶啦，而家你落食豬係一件貴事， 係啊，貴咗幾成啊！依家真係貴咗幾成啊！依家食豬都要。 總之簡單嚟講，我覺得個世界咧其實都係幾亂龍嚟嘅， 所以就動盪 啦。動盪啦嚇，咪算啦嚇。咁我哋揾啲即係比較開心嘅嘢去講下啦。 做好自己。 生活玄學咧有一樣開心嘢就係應咗，又係貪狼化權啦。咁第二單嘅娛樂圈逃失事件出現咗，不過就唔係好震撼嘅呢一個又。咁就但係都 佢當時唔多唔少有影響， 係啦，有影響嘅。咁啊，因為咧佢都幾慘嘅，因為咧個床上照咧就俾前度男友咧就影咗。咁啊，最搞笑佢又問一句説話：點解呢啲照片會流到俾傳媒嘅？咁你問下你隔離邊個影先得嘅？ 即係好在叫做冇即係冇露肉啦，叫做 係啊，好彩冇露肉，冚住張被咁樣係嘛？即係影咗呢張相，點解會係咁咧？咁啊，當事人一唔知啦，咁同埋就話。其實都分咗手噶啦，咁之前人哋都係有個老婆，又分咗居嘅咁樣，咁啊唔算話好震撼嘅嘢，咁啊就但係即係我哋都講啦，今年呢啲事件咧可能會越嚟越多噶嘛，即係越揭越多噶嘛，咁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啊！上次都講完啦，咁啊跟住冇幾耐又彈一單出嚟係嘛，咁啊呢啲啊比比皆是啦，咁希望大家即係喺。魚圈的屠色事件嚟講，防守性好啲啦。 唔係喎，我完全睇喎，即係而家有啲新聞係令我哋懷念九十年代嗰啲八卦雜誌。哇！你話真係之前啊，真係即係我見到嗰啲人做嗰啲周刊，我覺得即係同都我都為佢哋係感到痛苦啊。 即係你每一個禮拜你點揾個即係叫得見到係人嘅封面咧？咁啊，我覺得係近年係阿許生嗰、那個。那個 cover story 叫做好睇啲， 咁啊係嗰個就震震撼啊！嗰個直情係喺英國嘅小報係娛樂頭條啊嘛， 唔止小報㗎，係 啊， 那個、 小報世界新聞嚟㗎，變咗我都話。其實嗰個娛樂新聞就未至於去到咁嘅，其實就係因為關注香港嘅事，係咁啊，大家關心啊，即係對香港 嘅，即係阿許生唔需要太過，係唔係關你事嘅？ 係啦， 因為大家如果覺得香港就好值得留意，咁所以放一單新聞都擺上去呢個華盛頓。華盛頓郵報那裡、我就那句就有些新聞呢、都間中應該都有下的、啊、雖然我不認識這個演員，我都不認識是誰來 的，那他 都,、都好像現在都無線都上了位的了，應該都 這個不差的， 這個都不差的，姚子玲嘛，但就都我都挺喜歡他的，都挺好、但就沒辦法啦，即這些就是被人家有少出賣咯，我覺得 即或者在他的名格上的官星為迷用 咯， 官星不迷用就搞到 被男朋友害咯， 官星迷用就錫他幫他咯， 即他說一句說話其實就暗風就喂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你將啲相留咗俾呢啲傳媒咁啊？究竟點解傳媒攞到呢張相咁？到邊個影先得嘅？得兩個人嗰度係嘛？咁你自己瞓著咗包，即係已經冚住張被咁樣係嘛？咁啊，希望呢啲事件唔好太多啦。咁啊，認數都夠啦。今年已經都好熱鬧啦。咁啊，另外有一幅相就都係就收到一個網友咧就 send 過嚟嘅，就啱啱原來咧就上個月清明咧就拜完山。咁咧就現咗一個靈體出嚟，咁啊嗱，咁啊黃師傅啊，我俾阿黃師傅一睇咧，佢話喂會唔會係 P 圖啊之類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樣，咁當然會有啦，但係我哋即係如果 send 得俾我哋嚟睇嗰啲網友咧，就應該都幾實正嘅，咁我就攞出嚟俾大家咧，即係可以大家可以信可以唔信，咁啊就但係我哋睇落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形態咧就好似係一個啲清朝， 我睇到。 官服咁上下，但係隻腳嚟講就冇冚住嘅，好似好幼咁樣。咁面容咧，我就需要放大睇咧，就睇唔到個面容嘅。即係嗰啲呢啲咁嘅靈體現身嚟講咧，其實咧係比比皆是嘅。即係我哋都見過都幾多一下。咁即係都可以咁樣講啦，就係話到處都會有嘅。但係你話咧呢度煙霧瀰漫，好明顯見到呢個墳墓喺邊度就唔講啦。好煙霧瀰漫，佢哋啱啱就喺個殺溪前，一殺完溪前咧就現咗身出嚟，都俾佢哋影到。 即係呢啲會唔會係類似一啲圍村嘅祭祖？ 就係啲祖先嚟嘅，可能係，可能係啲祖先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突然間即係現身出嚟咁樣。咁啊呢樣嘢都幾怪，可能有人睇到可能會覺得好恐怖咁啊。我哋睇過好多類似呢啲相嘅。咁啊，以前嗰啲就好真噶啦，咁啊，依家嚟講就好難分辨。但係呢張相我睇落係似真嘅，睇落真係幾似真，因為佢側邊嗰啲霧啊、霧煙，我真係放大過嚟睇過啊嘛。咁啊，睇到佢咧係有少少透明嘅，睇透明嘅，咁咧就都可信程度都幾高。不過就俾啲網友大家咁樣去睇下啦，即係以後拜山嘅時候就小心啲啦。因为分分钟佢可能会跟你翻去都唔定噶嘛。 唔系重点系咩啫？重点我记得之前喺某一集我都有讲过，或者而家再提一提，即系你去拜山，你千祈一样嘢，首先唔好衰多口啦，行口业啊，我哋之前有讲啊，系嘛。咁第二就系翻屋企嗰阵时咧，记得就系咩咧，嗌人名，唔好就话喂走啦，咁伸只手入一入，喂走啦咁啊，咁样佢听到佢即系如果真系存在喺度嘅，佢真系跟埋你翻屋企噶，系嘛？所以一定嗌名嗌清楚边个边个，尤其是有小朋友嘅时候，因为好多小朋友个阳气唔足嘅时候咧，譬如好似出夜街咧，有时惊佢吓亲啊，咁啊好多时真系要嗌住个名，咁啊一路翻屋企一路嗌住个名咧，咁啊即系。個魂魄啦，即係叫做啊齊整翻咁啊，跟住翻屋企嘅。如果唔係就你唔嗌名，佢真係跟埋你走啦。即係因為呢啲真係實例有試過。 因為其實類似近年咧，好多咧就係啱啱咧就喺清明咧同埋呢一個中元節嘅時間前後咧，就真係出現好多啲相，同埋喺化寶嘅時候咧，影到好多唔同形狀嘅。記得我哋舊年咪做過一個寵物嘅一個追思嘅法會嘅，咁啊喺啲相影，因為其中咧就有一個網友咧，佢以前係。养了一只雀仔 咁啊，因為佢好傷，即係好中意只雀仔啦，咁啊。咁啊，我哋亦都係幫佢做咗呢個追思法會。點知我哋喺度化寶嘅時候咧，就影到其中一張相嘅火咧，係只雀仔有兩隻翼咁飛出嚟嘅。咁啊，呢啲嚟講咧，就話唔係咁啱得咁巧，一插落去見到，咦，成隻雀仔咁浮現咗出嚟嘅。咁啊，呢一樣嘢嚟講，我哋就有時都冇辦法解釋。咁啊，照做嚇。咁樣， 咁啊叫但求安心咯， 但求安心咯，係啦。 咁啊，起碼真係用個心去做咗呢樣嘢先咯。咁收到嘅。 舊年我哋做嘅時候，有一個事主嘅寵物走咗啦，哇！上到嚟好傷心啦，都係嘛？即係好想做嘅時候，一路念經嘅時候喺度喊，咁啊好有愛心咁樣。 係啦。 好。 咁啊，我哋再繼續下一章啊。 係啦，我哋今日嚟講咧，我哋就延續翻，因為上個星期就略略講過嗰最重要嗰四條線啦、 嗯， 生命線啦、 啊，感情線、 啊，感情線啦、啊，智慧線啦、 啊，啊， 事業線啦、啊，同埋要加條成功線啦、啊，係嘛？即係嗱，睇手相咧，就其實就幾好玩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唔使識開八字啊嘛，係嘛？咁你睇個手相嘅時候，自己攞住隻手，咦對翻自己有冇，咁就已經得啦。咁今日嘅重點咧就講婚姻線啦，因為嗰日就即係傾偈，有啲人問我哋：，哇，點解依家經常都有三幾段婚姻嘅咧？若果我哋唔係睇八字咁睇手有冇咧，咁上個星期我哋咧就略略咧，即係睇過呢個婚姻線咧。咁啊，婚姻線嚟講咧，喺以往嚟講咧，有好多名稱咧。咁發展到依家個名字就好特別噶啦，好好笑。咁啊，以往嚟講可能叫姻緣線。跟住又講婚姻線，因為以往嚟講咧，就姻緣就等於婚姻嘅，係嘛？ 而家兩樣嘢嚟喎。 係，依家兩樣嘢。 有姻緣唔代表結到婚。 跟住咧就發展到八九十年代嚟講咧，就賦予一個新嘅名詞叫做社會關係線。咁啊，即係你講你同人之間嘅相處，包括異性啊、感情之類啦嚇，又唔係睇感情線喎。咁啊，到依家嚟講咧，發展到依家叫性線添，叫做嚇，即係咁樣嘅，咁樣去睇。咁我哋有時睇人哋嘅手咧，如果佢呢個位置咧嘅婚姻線嗰度有幾條細嘅紋嚟講咧，係真係可以用呢樣嘢去解釋嘅喎。 但係有一個問題喎，嗱，好似上一集咧，我見到有觀眾就問啦，有留言問到啦，喂，咁係咪睇長咧？係咪會分翻左右同個歲數嚟分左右咧？即係以三十前係左邊，三十後係右邊咧？ 是啊，咁你男左女右嘛， 系啦、啊，咁所以 系咯、啊，你男嚟讲就左边先天手咯，佢右边嚟讲系女性，你就右边先天手咯， 系啦、 啊，咁你男性嚟讲，你三十后嚟三十之后嚟讲就要睇右手掌噶啦， 系啦、 啊，女士嚟讲三十岁之后就睇左边嗰只手嘅手掌咯，咁、样， 系啦、啊，咁解答咗呢、這个上集啊个观众所问嘅问题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继续。講埋而家呢個今集嘅婚姻線啊，咁啊婚姻線，咁啊最主要我哋講點樣睇為之好先好啦。 嗱，婚姻線咧，我哋首先要睇啦，一陣間都會其中一路掃落去咧，有幅圖。婚姻線嚟講咧，若果我哋喺度睇咧，嗱，因為我哋呢幅圖嚟講咧，嗰、那個感情線咧就畫得比較短啲嘅。咁我哋要數嗰個婚姻線咧，其實大家一睇咧就睇到個感情線去到尾指下邊，跟住尾指中間嗰個位就睇婚姻線。若果你嘅中間隨意嘅婚姻線嚟講咧，即係話你可能喺婚姻係比較係中間位啦，即係比較遲少少嘅。如果越早近呢一個尾指咧，即係可能會早婚。但係依家嚟講咧，就唔可以話叫早婚嘅，只可以話好早有姻緣咯。我哋可以咁樣講，或者好早嚟講咧，即係同異性之間有發生關係，或者可以都咁樣去講。咁啊，現在有啲人咧，嗰個紋咧就有好多好細嘅紋嘅。咁啊，即係代表咗乜嘢咧？代表咗佢咧就比較濫啲啦，交朋友。就可以咁樣去睇，但係如果其中有一條紋係比較長而深嘅話咧，咁佢都一定可以結到婚嘅。跟住之後邊仲有啲細紋嘅話咧，結咗婚之後都可能會有婚外性之類。咁我哋睇下啦，嗱有好嘅唔好嘅手相。喺手相裏邊咧有幾個符號咧，好值得留意嘅。一個咧就係倒紋啦，咁啊倒紋通常都唔係好嘢嚟嘅。咁如果我哋喺婚姻線嘅 咩叫倒紋啊？ 倒紋你即係好似一個倒咁樣咯。 咁我呢度畫嚟講咧，就畫到好似圓圈。 係啦，我以為係圓圈咗。 倒倒仔咁樣畫得唔係咁靚，所以咧我哋講文字都有個倒咁樣嘅嚇，平平嘅咁樣。啊，講啲倒文咧，就仲係仲有一樣嘢去睇喎。嗱，仲有一樣嘢去睇咧，就係話大家睇一睇，如果你係男仔話就係男左就女右啊，咁你睇你嘅左手嘅手指公第一節嗰個位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紋靚唔靚咧，就其實睇你以後嘅配偶靚唔靚啊！你自己睇下。若果係比較係瘦啲嘅，冇咁大嘅話咧，可能咧你嘅太太可能係比較 slim 啲，比較瘦啲，身材好啲。若果係比較闊啲嘅話咧，可能你娶個肥婆翻嚟嘅喎。咁啊，大家即管去睇下你自己嘅手指公啊，嗰、那個紋會唔會出現？因為我哋今日本來想做咗出嚟，冇寫，冇做到啊，或者下一次解釋一下。咁我哋睇第一個嚟講咧，有倒紋咧就唔係會太好嘅。咁有時嚟講咧就倒紋好得意，你要睇下佢係擺喺邊個位置。咁第一張個圖嚟講咧，個倒紋嘅婚姻線咧就啱啱咧就喺個婚姻線嘅中間。咁中間嚟講咧就唔會話唔好嘅。咁因為點解咧？倒紋咧就如果生命線倒紋多咧就唔正噶啦，即係代表咗脊椎有事。如果你話擺喺婚姻線裏面嚟講咧，呢一條線咧就麻麻地，但係就好得意喎。呢一隻手掌嚟講咧，反而佢結咗婚之後先會好，即係未結婚嘅時候反而唔好。但係咧，就呢一啲有出現倒紋咧，個婚姻係比較有阻滯啲嘅，就會麻煩啲嘅，因為仲要配合其他嘅線體。因為我哋呢度咧就講唔曬，因為有時嗰條婚姻線咧可能會咧搭咗呢個感情線啦，搭咗呢個成功線嘅，咁啊有另外一種解釋嘅。咁第二個倒紋嚟講，就真係唔好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個倒紋咧就喺個尾端出現，喺個尾端出現嚟講咧，就係話即係話可能你拍拖好甜蜜啊咁樣，有啲人係嘅，即係紫微斗數咁咯，個拍拖功好靚嘅，但係一結咗 婚姻功唔掂， 個婚姻功唔掂喎。我見過好幾個都係咁喎， 唔註冊咯， 係啦，唔註冊咧就反而會好啲喎。咁你話嗱呢個倒紋咧就有咁樣相類似嘅情況啦。就係話要睇，如果越大咧就越唔正嘅，去到尾啊！但係佢呢一手紋咧，就係話佢拍拖會幾好嘅初，但係因為嗰個倒紋咧喺尾嗰度咧，佢一結婚咧嗰、那個婚姻線之後咧就唔靚噶啦。同埋因為倒紋咧好多時喺啲感情線、智慧線或者生命線裏面都好啦，都係帶有疾病嘅性質，即係睇你喺邊一個宮位帶有疾病嘅性質。所以咧呢一個倒紋咧就唔正，喺中間咧反而好，結咗婚會好。但下面呢個有倒紋咧，就反而結咗婚之後就唔會好，甚至乎好容易會離婚。啊，自己睇下自己條婚姻線啦，攞出嚟睇下有冇呢個倒紋啦。跟住我哋黃師傅下一張咯，睇睇。 咁啊，下一張咧就呢度就個題目就寫住婚姻線與一條明顯嘅太陽線。咁其實佢最主要就係話喺婚後咧，男女雙方咧家庭咧能唔能夠和樂啊？即係所謂和樂，即係叫做係相處愉快啦，啊個家庭又開心啦，啊最緊要成日我哋都講噶嘛，就係話即善之家必有餘慶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就能夠再做多啲善事，咁啊亦都對呢方面係有幫助嘅。咁啊有呢個文嘅人咧，就正常就即係佢個姻緣係唔錯嘅，咁已經問就係一條兩條係嘛？即係而家做個手掌圖個側邊位嗰度係嘛？ 最重要就係個成功線啦，因為成功線就叫太陽線啦。嗱、其實睇到一個人咧有成功線嘅話咧，嗱未必代表一定好有錢啊。有時咧喺社會上好高成就嘅人咧，未必係一 佢有地位唔代表有錢啊。 冇錯，即係古代就梗係中意啊大富大貴啦。就首先嚟講係貴先嘅，但係呢啲首長嚟講咧係有一個情況就可能係貴而不富噶嘛。 即係有啲富而不貴。係 啦，冇錯。咁啊，最重要的一條明顯嘅太陽線即係成功線咧，咁咧佢就好接近嗰、那個，好接近嗰、那個夫妻線，即係我哋叫做婚姻線啦。咁好接近嘅婚姻線嚟講咧，咁如果呢個手掌你嘅紋係出現咁嘅情況，如果嗰條成功線咧就更加彎彎地上去，就更加靚啦。就係話代表咗男咧可以娶一個好賢淑而且好靚嘅，係啦，因為嗰兩條線好平衡啊，即係話大家雙方嚟講咧都係比較 對等啊， 對等比較即係竹門對竹門啦，木門對木門咁樣嘅。男咧就可以娶到呢個賢妻美眷啦，同埋可以幫夫運添。 女仔嚟講咧，嗱我咁樣寫就話嫁豪門啦，咁啊梗係好好聽啦，講得。咁其實嚟講咧，其實都話生活係唔差嘅，即係經濟環境嫁咗個老公咧，都係唔會太弱，即係生活咧係比較自在，經濟能力會比較好嘅。所以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一條比較好嘅夫妻線，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婚姻線啦。咁啊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喂係咪多咗一條嚟講會有兩段婚姻啊？唔係嘅，你睇唔睇到咧就係、是、話。其中一條是比較幼啲嘅， 一條深一 點，一條深啲嘅，以深嗰條咧為主嘅。 咁如果兩條都深咧？ 啊，兩條都深嚟講咧，就可能有一妻一妾啦。 即係又或者兩段兩段姻緣啦，總之咁啊，未必係一妻一妾嘅係嘛？兩 段姻 緣。咁但係如果係女性咧？ 女性嚟講都可以離，可能離婚咯，可能要嘅咩咯，二度新娘啦，會有咁嘅情況。 係啦， 好， 咁我哋呢只结束，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！